It's 7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七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珍珠翡翠白玉汤上集。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七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各位听众，今天您一听这定场诗就知道了，咱们相声有戏啊，今天要说的这段故事肯定跟历史风云有关。没错，咱们今天就说说大明朝的事儿。元朝末年，朝廷无道，全天下是民怨沸腾，狼烟四起呀。就在那安徽凤阳，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名叫朱元璋。他举兵起义是要推翻大元。朱元璋带领天下英雄大闹五车场，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是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走炮台，扯天子半副龙袍，揪袍履带，九破太师背砸怀王，单绑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砸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灰烬。不料那托托太师定下毒计啊，在那五车场中埋下地雷，朱元璋常遇春逃出北京，大家失散了。朱元璋单身独马落荒而逃，一路上又冷又饿，人困马乏呀。好不容易找到一座小破庙，翻身下马，只觉得头晕眼花，昏倒在地。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好好的唱歌都让你给我搅和了。 这您就不懂了吧，现在这混搭特流行。您看啊，对，您看啊，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有啥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还真有你的。不过我说小来啊，我劝你一句啊，人家都说是饱吹恶唱，你看就咱们今天要这点吃的啊，待会儿吃完了过不了五分钟就得饿得慌，那饿你再唱，到时候我估计你能超过那个帕瓦罗蒂，那黑 C 都上得去。 要说饿，这还用待一会儿，什么时候不饿呀？您还记得上次吃饱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哎呦，上次吃饱，上次大概是我，哎，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 你想想， 我记得是那个我常天帝跟郭靖郭大侠死守襄阳那年，那年是蒙哥大军围困襄阳啊，杨过骑着那大雕使了一招叫黯然销魂掌。 哎呀，打住打住，您这书真是没少看呐。 啊， 哎呀， 您要饭真是白瞎您这学问了， 是不是？ 有杨过吗？还黯然销魂掌，咱这是一本书吗？哥，您这平行世界啊！ 我觉得时间上差不多， 时间是差不多了，咱得赶紧回去咱们那破庙了啊！快走几步，正格的，回去吃点东西。 得嘞得嘞，回去啊，咱们做大餐。哎哎哎哎，停！ 哎啊！ 你看咱那别墅前头趴着个黑咕隆咚什么东西的人？ 哪儿呢？哪儿呢？ 那儿啊！ 哎呦，这真是啊！什么呀那是？哎呦喂，别是条狗吧？ 啊！ 哎，我跟您说啊，咱哥俩今儿是要开婚的啊！ 停！收起你那副嘴脸，你要有点爱心行不行？啊！现在都提倡保护动物，那小狗那么可爱，你 不是哥，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吗？啊，咱们就 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你懂不懂啊？ 那您说怎么办？ 哎，怎么办是不能吃，哎呀，不能吃也可惜，不能白来呀。咱们把它卖给狗贩子，换成钱再吃，这就合理了。 哎，得了吧您，您这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怎么呢？ 啊，卖给狗贩子 啊， 那不是还是送汤锅的命吗？ 哎呀，那咱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就算心善呢，反正不是咱亲自动手，对不对？再者说我这人的心善 哦， 不忍 是啊， 你懂吗？不忍呢、你看我抓眼上，你看我抓这狮子怎么办啊？这有大狮子捏死啊，不能，我心善怎么办？我就往你这脖子后这么一搁，你看，哎，我行善了。 嘿，常善人，您可真是善人啊！ 那当然。 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身上虱子那么多呢？ 哎，你呀，不要纠结这些小事儿，咱们先看看这条狗怎么处理，好不好？ 哎， 这狗，哎，不对啊， 怎么了？ 这狗怎么还穿着衣裳？这是人呢？这是？ 哎呦，还真是哎！ 那你愣着干嘛？赶紧，快抓大把手，给扶庙里去，扶庙里。 慢！ 怎么了？ 这可是个拷问良心的时刻啊，哥，服还是不服？这是一个问题啊，快死人！ 什么服不服的？你赶紧搭把手， 不能急，不能急，冲动冲动什么鬼？ 怎么了， 常大哥？ 啊， 您这要是服了他说咱们开车把他撞倒了，怎么办？ 哎，他说咱们开车，咱。你也是，你开车你有车吗？啊，你就连个独轮王八车都不趁，你还开车了你？ 也是哈、啊。 嗯。 哎，那他要说咱俩跑步，给他撞倒了怎么办？ 哎呀，你看咱俩这模样倒是像跑马拉松的。 怎么了？ 你看他都前心贴后心了，可这人咱也不能不管呢。 哎呀，你管他，他讹着咱俩怎么办？到时候把您给卖了都赔不起。 哎，我说啥？这就是你心里阴暗 了。哎，怎么那么说呀？ 你看咱这个社会它得充满阳光充满爱。 是啊， 你这怎么就把我卖了？再者说了，老太太摔倒了你得扶吧，那小朋友摔倒了你得扶吧，这么大块头，这块头倒是不算太大，就这么个头的东西倒了你也得扶吧。他你不服我服行吧，我不怕。 行，我服还不行吗？ 哎， 我不服强，我就服你。 别废话，别废话， 先搭屋里再说。 好带，走。 常贤弟，等等我。 坏了，哎，我说小来。咱们今儿遇着神仙了，没睁眼他就知道我姓常，叫先帝。 常先帝， 你听，哎呦，叫我呢，哎，叫我名字 来。 你看， 哎，啊，他还知道我姓来，真是神仙。 王诺呀， 他什么我没听清，先帝他说什么？ 我听听。 王诺呀， 诺哥， 诺，还这鼻音够重的啊。是不是说饿了？ 他饿不说，饿他叫饿 啊！也许这伤风堵鼻子了， 也许是， 怪不得我说倒门口 外国人。 你还笑话我？你看这鼻子这眼，还像外国人能说出饿来吗？你别瞎对付啊！不过话说回来了，看得出来，倒在门口一看就是饿货，这饿货一饿就腿软，还不赶紧来趟试试？ 对，不许打广告啊！这儿可没给钱。 哦，对， 特别这家， 哎，这个神仙他也饿哈， 哎，咱给谁也弄点饭吃？ 咱们这儿就刚才剩的那饭，就剩那么点儿，什么白菜帮子、萝卜缨子、馊豆腐、碎锅巴，熬吧熬吧，炖吧炖吧，就那锅汤，这行吗？ 行吗？你把那行去了。哎，就这点东西，你别瞧不起啊，咱这叫杂货菜，这叫搁着人家有名的人一指点，这叫什么？这就叫佛跳墙。嘿嘿，到了太后大酒楼，就咱边上的太后大酒楼，知道这得卖多少钱吗？ 不知道。 80两。 80两？ 哎， 还80刀呢，每刀疯了吧你？ 咱俩谁疯了？你还别不信，我跟你说。你看这道菜，珍珠翡翠，要你老八十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 怎么着？ 经过尝一尝，吃到嘴里特别的脆。如果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 闭嘴！ 哎，你看看， 我吃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 你要不会唱，哎、你要是不会唱， 它确实是有点脆。 我跟你说，你要不会唱，就跟我好好学。为什么这么脆？ 为什么这么脆？ 我现在问问你。 我现在问问你。 你一句一学。 哦，你一句一学。 你学我。 你学我。 嘿 嘿， 学话说可不好。 学话说可不好。 我不好。 我不好。 我倒霉。 我倒霉。 我枪毙。 我枪毙，我同意。 哎，这你怎么就学了？ 明白的我就学。 行行行行，别废话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脆吗？ 它为什么那么脆呢？ 它就是一锅大萝卜。 切，别唱了啊！行了，一锅大萝卜，赶紧给那位端过去吧。 来来来， 王哥， 把他嘴堵上，赶紧往下灌。俩人的声音怎么？你就别吃了， 我看着也馋呢。 真是美味。 这神仙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味道好极 了。他也做广告。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不知二位恩公如何的称呼啊？ 我 要上口， 跟我装蒜，这个翅膀就不认人了。你刚才不是知道我姓什么？你还喊我呢，姓常叫先帝吗？ 对， 哦， 我这位大哥叫常先帝，我姓来，这您也知道。刚才您们都叫了来， 这没问你，这问我呢。 行，常先帝， 哎是， 小来，感谢二位救命之恩，但不知二位刚才给某家吃的是。什么样的珍馐美味呢？ 呵，把您这酸文假醋，嗨，其实那锅呀，就是萝卜开会。 别瞎说， 干嘛？ 当是神仙，你瞎说，你这听岔了，麻烦了。哎，不是开会，不是开会啊，是说翡翠。您看那有白的，有绿的，是珍珠翡翠。哎，对了，您刚才吃的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哎呦我的天啊， 您怎么您踩大袋上了？ 珍珠翡翠薄玉糖啊， 还上口了， 味道好极了， 又来了。 珍珠翡翠白玉汤，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就从这汤上说起。放下两个乞丐不谈，单表大英雄朱元璋啊，鄱阳湖大破陈友谅，苏州城力擒张士诚，这才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定都南京，国号大明。不过呀，这皇上当久了他也腻歪，这两天朱元璋看什么都别扭，吃什么都不香。忽然间他就想起了多年前那两个乞丐给自己的那锅珍珠翡翠白玉汤。 您今儿想吃点啥呀？我吩咐御膳房，这就给您做去。 想朕当我戎马多年， 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什么苦日子我没经过过？嗯，哪有像现在这么别扭？吃什么什么没味儿，嚼什么什么没意思。要说朕那御膳房那个御厨也不是没有能耐，那都是高级的厨师啊，南北大菜那做的都非常的好了，连后来的满汉全席都给我做过了，什么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青梅橘饼圆肉花条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糖排骨，还有莲子粥杏仁烙糖蒸八宝饭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的炸元宵。 哟，皇上您这就吃不了了吧？ 吃不了，这叫压桌底儿。愿意吃啊吃两口，不愿意吃你把它扒了开。 扒了开您吃什么呀？ 真正的南北榨菜这才上来。 吃咸菜啊？ 什么梗呢？南北大菜蒸羊羔有没有？ 嗯，有。 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什么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瓜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你再给我鼓掌啊！憋死了。传朕旨意，让御膳房给朕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味道好极了。 哎，我说刘师傅 啊， 这皇上让咱做一麻汤。麻汤 哦，我刚才听那个传旨的公公讲说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 哎呀，这嘛玩意儿啊。哎，刘师傅、 啊、 您知道的哈，我啊是做这个卤菜的。 对对对， 您要说让我做个什么怎蹦鲤鱼老包三呀，还有什么把枕豆腐丸子汤，这个都是我拿手的。 是是是， 而且您知道我们这个煎饼果子嘎巴菜你懂吗哈、 啊、 也是这街边小吃我也都能来，但是这个珍珠翡翠什么嘛玩意儿白玉汤我是真没听说过 哦。 哎，您是这个粤菜泰斗，您这个粤菜是吧，那可是博大精深，食材丰富。哎，我听说你们外星人都敢吃这汤，非您莫属了。 哎呀，王师傅啊，虽然说我们这粤菜种类确实很多，可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嚼珍珠啃翡翠的呀。 哎呀，那要是咱做不出来那不就是抗旨了吗？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啊、 哎、是啊是啊， 要不咱找几个珍珠弄点什么翡翠白玉的，再兑点什么鸡汤鸭汤高汤，咱给皇上尝尝。 哎，那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只能试试看哦。虽然可能味道不怎么样，可是形色上佳呀、啊！你看看这几颗珍珠，都一边大的。 是是是，都一边大。您可赶上这波了。哎，咱赶紧给皇上端过去呗。 嘿，胡闹！这碗里是什么东西呀、啊？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的。朕当年亲自吃过这碗汤。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哎，也难为他们了。那平日里做的净是些珍馐美味，哪会做这些民间的佳肴啊？可是这汤我也得喝，不但朕我一个人要喝，三宫六院、文武群臣都得喝。来呢，传朕的旨意，张贴皇榜，寻找二人，一个叫常献帝，一个叫小来，找此二人立即进宫。给朕做珍珠翡翠 白玉汤，味道好极了。 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这一道令下，全天下皆知。您还别说，当年那两个乞丐呀，还真就让人给找着了。 哎，别等着呗，自己个儿坏走。 就是，装我们干嘛呀？有你们这么对待使臣的吗？啊，我们就是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还不信了？ 读，大唐之上岂容尔等喧哗？堂下二人，报上名来。 我就是常先帝。 我叫小来。 呜呀，这么说你们就是皇榜上寻找的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之人吗？ 呦，瞧你那酸文假醋那劲儿。 就是， 告诉你说啊，当今皇上当年跟哥俩那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没错，你这小小的县令也敢对我们无礼。 对，你二人真是满口胡言，观你二人如此模样，哪里会是圣上寻找之人？来人呐，将此二人绳捆锁绑，与我进京面圣。 嘿，哎，行，哎，我跟你说，哎，县官，哎，跟你说，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你完了啊！哎，嗨，嫂，对，再帮您点啊，行。 哎，你等我们进宫见了皇上了啊，小样啊，你等着呢，你别跑，我跟你说，你别跑。 带走！两个乞丐啊，得知当年自己救的那位，如今了不得了，当了皇上了，呵，这可抖起来了。平时见都见不着的县令，那根本不放在眼里。那这县令与二位乞丐进京面圣，结果如何呢？这道珍珠翡翠白玉汤能不能重现江湖呢？咱们下回再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珍珠翡翠白玉汤，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总策划李杰，监制吕游，总导演张有信，导演马笑宇、徐超，编剧徐超，录音制作马笑宇，说书人由赵亮演播，朱元璋由英宁演播，常先帝由王大雷演播，小来由小迪演播，县令由赵爽演播，御厨甲由司农演播，御厨乙由浩洋演播。 暴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珍珠翡翠白玉汤下集。 天上冷飕飕，地下滚绣球，有馅儿的是包子，没馅儿的是窝头。包子好吃吗？当然好吃啊。那窝头呢？嘿，这么跟您说啊，别多了，饿您三天，那窝头准比包子还好吃。咱们相声有戏是书接前文呢，接着给您说这段珍珠翡翠白玉汤。上回书咱们说到，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茶饭不思，就是想这口啊，哪口啊？当年的那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为什么呀？有道是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撑得慌。 当年落难之时狼狈不堪，都饿晕过去了，他吃那碗杂合菜能不香？可是时过境迁呢，当皇上了，养尊处优惯了，他还能咽他下去当年的那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你看看这么气派，前出狼后出煞，你看这匾上几个字，哎，你看这几个字，意气千秋，你看你，你看我这眼神怎么样啊？意气千秋，你看那秋字那三点水， 蓝匾金字谁都知道。 哎，你再看那墙，那可是说得上是上青下白，磨砖对缝，对缝磨砖，里生外熟，挑灰灌浆，掉了花过了梗了，英波浪的粉皮花的墙啊！ 哎呀，您说的这是皇宫的墙？ 哎，这是西厢记崔莺莺那墙。 你别挨骂了，赶紧走吧。 卑职叩见陛下，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呦呦，这，嘿、哎，你瞧，嘿、哎，咱当年就那嘴，当皇上了，嘿、 哎，可不是嘛。这两年估计吃的不错，富态了不少，哎哎，您还记得我们吗？啊，我小来啊。 您看我， 这县令也忒不懂事儿了，也不说给这俩人捯饬捯饬再上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就说朕认识乞丐不成？岂不有失朕当我的威严吗？二位爱卿为何装作如此打扮？真人秀啊！ 嗨、啊，您瞧您说的，还装作的？我们不装，我们老这样。 哎，对对，就是多了几道辫儿。您瞧见了吗？就是他，就是他，他滚的。嘿，说你呢，别往后躲，就是你，出来！ 哎呀呀， 出你不出来？ 下官该死，下官该死啊！请来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上了刑具，胆大妄为！来人呐，推出去，杀了！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哎呀，我的妈呀！当皇上就是好啊，说砍人就砍人，杀！ 哎哎，别别， 杀！ 你行行行， 杀！ 起什么哄呢？你起哄？不行，我人心善。 哟， 眼瞅着他死，哎呦，不行不行，我不忍呐！万岁爷啊！那个还请您开恩饶他一死好不好，把他留在我们哥俩手底下呢，当个买办佐料的小伙计，您看呢、 哎、这主意真不错啊，到时候我还得拿他惯的呢。 哎，这人好赖他是个玩意儿啊，这个 你这还好玩着呢。 嗯，言之有理，暂且饶他性命，拨银500两与二位爱卿另设御膳房，二位可得加倍努力啊，做这个珍珉翡翠白玉汤200份，3天之后，朕我要大宴群臣。 哎呀，我说这御膳房可是不错呀。 是啊，哎哥，你说咱俩现在是不是就算御厨了呀？ 那可不是嘛，我就是那个中华小当家。 嘿，哎，那我就是那个七星刀雷音，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我呢？ 嘿，您不出声还把您给忘了，过来过来过来，怎么着啊，给我们俩打个下手吧，服气吗？ 您这是哪里话，多谢二位老爷刚才在金殿之上为下官求情，下官是愿效犬马之劳啊。 哎，行，有这个姿态就行啊。 是是是是是，全听您二位吩咐，凭着圣上的旨意，二位的神威，下官这点小小的才能，无论买什么东西，下官都能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登好了这个差事，希望能得到主子的隆恩和二位老爷的栽培。下官小小的升这么个4级5级也就行了。 嘿，你瞧这个啊， 嗯， 刚活过命来就憋着升官发财，别废话，赶紧买菜去啊。 可是下官初来京城，不知去哪儿买菜呀？ 是啊，正格的咱们应该哪儿买菜去啊？ 嗨，你这就不知道了吧？我听人说呀，这北京城里卖菜都吆喝，你听这吆喝声就能找着了。 哦，那是怎么吆喝的呢？ 怎么吆喝我没听过，但我听他们跟我学好像是这个味儿的啊。香菜辣青椒哎，高葱炖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粒儿的香椿来，蒜儿来，好韭菜。 好， 哎呀，吓我一跳， 就是这个味儿。 你听我这嗓子是不是还憋屈点？ 哎，没听好了这会儿。 你再听听就好了啊，我那嗓子的透亮，就这一声。打香山那半拉那么一吆喝，通州都能听得见。 哇，能传这么远 啊？不，通县还卖菜呢。 哦，这包袱我听过。 你别废话行不行？ 那什么，那咱赶紧买菜去吧。 来，对，买菜去。 哎，不知道下官去买哪些菜呀？要是一些寻常菜也就罢了，若是要买一些时令鲜货，恐怕还要多花些时间。 嗨，这个好说，像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这些个通通的， 这其中怕是有些不大好找。 这些是通通的不要啊。 听我的啊，照我说去买啊，要400块豆腐，500斤菠菜，也最好要带根儿的，500斤白菜，那芯儿都不要，要这白菜帮子，300斤糙米，10斤大盐，5斤沙土，半斤锅烟子，再来他2条刷家务水啊，就这些去办去吧。 啊，这个恐怕 什么呀？恐怕啊，你也不想想。要吃山珍海味，皇宫里什么没有啊？找我们哥俩来干嘛呢？ 可是 皇上要吃的，他就是这个别致的滋味嘛。 可是这……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啦！ 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买一样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快去！ 糙米大盐刷锅水，哎呀，这县令他想不通啊！是。这皇上想吃点别致的，那也不能这么糟践自个儿啊！莫非皇上想当个网红，给大家表演个什么铁锅炖自己？想不通，想不通啊！可是想不通，咱也得买呀、啊。豆腐、菠菜好买，可是这白菜帮子、刷锅水呀、啊，这真不那么好找。难为啊，这堂堂也是知县一名啊，自己背个筐去各座酒楼挨家的捡白菜帮子，哎，倒刷锅水。这两个乞丐要的东西呀、啊，朕就让他给买齐了。 二位老爷，下官听从您二位的吩咐，把东西给办齐了。 我看看，不错，哎，手脚还挺麻利的。二小兰，你过来瞧瞧。 对，我瞧瞧。这不行啊！啊，你看这菠菜，它不烂呐、啊。也不馊啊，这做出来味儿肯定不对。 有道理。你说这皇上明天要大宴群臣，这珍珠翡翠白玉汤要是做不好，那是不是大罪一条啊？ 哎呀呀，那求二位老爷赶快想想办法呀。 别着急啊，别着急，看来只能我们哥俩亲自上阵了。可是这人手不够用啊。 这好办，我去原来的御膳房再调两个厨师傅过，这不就行了吗？ 这主意也行，快去快去啊。 二位老爷，这俩厨师傅找来了。 哎，好，哎，人齐了咱们就开始干活。我说那个谁，那个个儿高那个，就你。对，别看了，就你去焖饭去啊！回来。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吗？啊，那米记住了别洗，焖上饭啊，这上面那层全不要，就要底下那个糊饭嘎巴，记住了吧？焖去吧。 个矮的那个，你过来。 哎，别闲着呀你！你把这豆腐倒在刷锅水里头，下手把豆腐都给我抓碎了，这么弄知道吧？倒啊，抓，对对对，然后呢，你把它搬到太阳底下晒，晒到冒泡为止，听清楚没有？冒泡， 咕噜咕噜 啊！去吧去吧， 二位真是调度有方啊！那您看我干点什么呀？ 嗨，你这人眼里没活儿，你这不摆着呢吗？八木棍俩摘菠菜啊，记住，把这好的全扔了，我就要那些个白菜帮子、烂菜叶子都留下啊。 我说二位老爷，咱们这烂菠菜也摘出来了，这胡萝卜也好了，豆腐也都呕馊了，您看什么时候开始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别急，说你问你怎么就流鼻涕，你看这不现成的吗？这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时辰已经成了七成了，现在就请等着皇上吃完之后咱们领赏啊。 啊，还领赏？不充军发配就不错了，感情二位爷当年给皇上吃的就是这个呀？ 呵，这就不错了。哎，热热乎乎稀了噜的，起码你还能吃下去是吧？你没看见当时我们吃的点心呢？好家伙，酱骨头掰呀！ 我跟你说，我们吃的点心啊，就当时的草籽糕，那当啷当啷的，那核桃酥都叮铃叮铃的， 对， 扔在地上让那车一压都能掀地里去，我愣是拿那江米条给它往外抠出来。 二位真是牙口好啊！那您说这汤好了，您二位尝尝吧。 这个，哎，对， 哎， 得尝尝。小兰，你尝尝。 那怎么？那怎么？凭什么我尝？你先尝。 真是的。刚过两天好日子，你就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吧？啊，这叫忆苦思甜。我尝就我尝， 哎， 那个什么，来呀，把我那个防毒面具给我摘了。 你也知道这味儿是坏 的。嗯，我尝尝。嗯，哎，感觉差点什么呢？小来，你尝尝。 哎呀，有点腻啊。 嗯。 哎呀，对了。不够牙碜呢，啊， 哦，对，那，哎，再抓把土试试。 哎，这个味儿就差不多了， 是吧？哎，完美。估摸着预宴的时间也快到了，赶紧都给盛出来吧。 我说二位，这就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这玩意儿真能吃吗？ 这你就不懂了，这舌尖上跳动的滋味估计你是也没尝过。 珍珠翡翠白玉汤是乞丐群中最常见的传统美食，其中以我们做出的最为出色。制作时放入亲手捏碎的豆腐，烂菜叶要虫子住过2到3遍，使其充分入味。刺鼻的刷锅水将馊豆腐寡淡的滋味驯化。锅巴的焦糊加上菜帮的软糯，这质朴的美味蕴藏着我们乞丐对美食的依恋感触。在一把锅底灰的映衬下，烂豆腐与硬沙子交相辉映，矛盾在一碗小小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上和谐地存在着。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什么东洋的纳豆、西洋的 cheese 都得往后少，这就是舌尖上最尖端最前沿的大明美食之翘楚。 别说，让您这一抒情，这碗看着也就没有那么难吃了。 哎，得了，赶紧的，皇上传旨了啊，赶紧往里送，盛，端。 年兄，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可是非同小可呀，记得当年家父曾受皇恩尝过此味， 回家的时候连连称赞，今天我们受此隆恩，福分匪浅啊。正是正是，据小弟所知，此汤用龙肝凤髓，深珍海味，穷天下奇珍异宝，九熏九炼才能制成，真是奇妙无比呀、啊！ 没错，没错， 皇恩浩荡， 皇恩浩荡啊！ 哎，哎，这是什么味儿啊？皇宫的下水道反味儿了吧？ 哎，得了得了得了，赶紧的，皇上传旨了啊，赶紧。 皇上驾到， 成，端， 君臣行大礼。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谢陛下。 好像就是当年朕当落难之时所吃的那碗汤，当时感觉是那样的美味，怎么现在闻着有点想吐呢？啊，估计当初朕是饿极了，哎，现在呢这些年也是舒服惯了。哎，看底下这一个个那模样，合着你们就知道跟我享福啊，吃点苦都不成。今儿啊，不但我喝，你们都得喝，都跟着我尝尝吧。众位爱卿，随寡人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 众位爱卿，各位皇亲国戚，朕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滋味如何？ 啊，看你众人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来人呐，每人再赏两大碗。哇， 再赏两大碗，好嘛，这一碗就吐成这样了，再来两大碗，那不得把去年的年夜饭都吐出来啊。嘿嘿，咱们现在生活幸福，物质丰富，可也不能忘了过去困难的生活呀。时不时回忆一下艰苦的日子，忆苦思甜，才能够更好的体味现如今的幸福，以及啊赶明儿个的绚丽和辉煌，不是？话说回来了，群臣喝这碗汤啊也是自找的，他们要是有一个人跟皇上说实话呀，说这汤不是味儿，也不至于再喝两大碗。所以呢，咱们平时的工作生活还是要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另外，书中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虽然是演绎出来的，有个理儿却是真的，这乡野的小菜儿未必就比不得宫廷里的盛宴，更何况那发酵食品，那也是咱们中国美食文化传承的一脉，也需要继承和发扬。大年下的，您这大鱼大肉一定没少招呼，哎，不妨来点素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发酵的小菜，调剂调剂。好了，咱们相声有戏这段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到此处就告一段落了，其他的精彩故事是尽在下回。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珍珠翡翠白玉汤》，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总策划李杰，监制吕游，总导演张有信，导演马笑宇、徐超，编剧徐超，录音制作马笑宇，说书人由赵亮演播，朱元璋由英宁演播，常先帝由 王大雷演播，小来由小迪演播，县令由赵爽演播，御厨甲由思农演播，御厨乙由浩洋演播。 报时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Is overseas property buyers. 大家好。So my name is Nicholas Rossellini, and I'm the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in China. On behalf of all the United Nations family in China, I wish all the listeners of Radio Beijing a very happy.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dog. 春节快乐！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里，祝你们新年快乐，狗年旺旺。 My name is Suargana Pringanu. I'm Minister Counselor from the Indonesian Embassy in Beijing. On this opportunity, on behalf of the Embass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congratulations for Happy New Year of the Year of the Dog 2018 to Beijing citizen. We wish that in this year, Beijing citizen will have a more prosperous and then more stable and enjoy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Beijing cities. My name is Ruben Lundgren. I'm a photographer.I work for a Dutch newspaper called the Volkskrant. In English, it's a, like a People's Daily, the Dutch People Daily. Oh, I wish everybody a very happy year of the dog. Hope that 2018 brings you a lot of luck in this year. 对，我就是荷兰人民报的鲁本，朋友们都叫我小本。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 My name is Virgil Rwanyagatare. I work at the Embassy of Rwanda as a second counselor. For the upcoming year, of course, I wis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A very happy new year, and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to all your best endeavors for the year to come. My name is Irfan. I am from Indonesian Antara News Agency.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Hi, I'm Rowan Kallick. I'm the China correspondent of the Australian newspaper, Al Dahlia Rebel, and wishing all your listeners and viewers happy new year, happy year of the dog. I'm Sjoerden Daas with RTL, the largest Dutch news broadcaster in the Netherlands, and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the year of the dog. Friends from Beijing, I am a Beijing Rand too. My name is Rita. I am an Italian journalist from Italy, Asciusse, Sciosse, Taianbao.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the new year, the year of the dog. Wang Huang, Happy New Year. 我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李善德，我祝北京市民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